这样，爱情不是我想象，就是找不到往你的方向，更别说这么遗忘。站在雨里，泪水在眼底，不知该往哪里去，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，不停疯狂找寻你。我是不是该重来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在这里等待，等你明白我给你的爱永远都不能走开。 重来，我是不是该